其中最打动我的一句歌词是，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 你爱他，他爱他，他爱他，你爱我，我爱他，他爱他，他爱他。你怎么这世界已经没有人相爱，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不爱自己。 这歌词就说出了爱情当中很尴尬的地方，你爱他，他却爱他。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说出口，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就会让另外一个人悲伤很久，甚至是一辈子。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杜德伟，你依然是我的宝贝。 你笑的声音，爱是充满着空荡的屋子，我再次哭了，还好你不会看见，不会再有许多等待的夜晚，只有一段段凌乱的回响，有些温暖，一些是遗憾。你依然是我的宝贝，只是你已不从感觉。我们有许多个梦，让彼此亏欠，却只能各自翻飞。你是我的宝贝，心里不重逢绝，宁静被割出一道浓烈的思念。 Never know, Never know,墙上写满了欢笑，靠你的臂弯，安详的滑入梦乡，脱下一

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如果说做一件事情呢总是有各种的不巧或者是不顺，我就会倾向于放弃啊，因为会有一个声音的在心里面说你就不该做嘛。你说这是智慧上升了还是执行力下降了呢？有时候会问自己是不是学偏了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